十八掌一出力马轰隆，大显威风，南面道此是不是英雄，谁是大英雄， 大英雄， 射雕弯铁弓，万世声威震南北西东，为这风共南面道此是不是英雄，谁是大英雄， 大英雄， 一样子蛤蟆功，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，好国政超王用，谁人究竟是大英雄。大勇子干戈永不惧共，义气冲霄汉，立地顶天是大英雄。